圣洁， 用四种圣洁思维自己。 你们可以用巴利文，还是用普通话，还是用关东话，还是不管什么语言，重要是了解这个意思。 不理是什么语言都可以用，重要是理解这个意思。 那我还是说明本来的语言，这样意思会更清楚。 咁啊，长老都说明本来嘅语言，咁意思会更加清楚。 那第一就是阿维利红，还是阿维罗红，两个都可以找到。 第一个系阿维罗红面，两个都可以揾到。 那阿维利红面就是我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人。 第一个就系我系一个冇敌人嘅人。 阿维罗红面就是没有敌人。 就系冇敌人啦。 后面是依照巴黎的文法有两个意思， 有两个意思，依照巴黎文。 我没有敌人，我愿没有敌人，两个都是在后面。 我愿自己没敌人，或者我没敌人，两个都是后面。 巴黎文法允许两个意思， 容许有两个意思在巴黎文。 所以你愿自己没有敌人，你也是为自己在没有敌人的情况， 你愿自己没敌人，也思维自己已经是没敌人的情况。 简单的没有敌人， 简单的就是没敌人。 我没有敌人怎么样？ 我没敌人那怎么办？ 我没有敌人就能够放松， 我没敌人就可以放松。 我们会想我们没有敌人， 我们会想我们没敌人， 因为没有一个特别的众生，我们特别讨厌。 因为没有一个众生我们特别讨厌。 不过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微细的敌人。 在心里面有很多微细的敌人。 就是我们的抗议，我们的 resistance。 就是我们的排斥抗拒。 所以要了解那个敌人，用比较广的范围。 要了解那个敌人为比较广的范围。 所有的抗议，所有的 resistance 就是我们的敌人。 所有的排斥，所有的抗拒就是我们的敌人。 他让我们觉得不舒服。 他令我们觉得不舒服。 他让我们觉得不快乐。 他令我们觉得不快乐。 那第二就阿维罗红阿比亚巴卓就是嗔恨，阿比亚巴卓没有嗔恨。 第二个就阿比亚巴卓后面，愿我无嗔恨。 不过也一定要了解在那个比较广的范围。 一定要了解在一个广的范围。 没有嗔恨就是也没有怖畏。 无嗔恨就系冇怖畏， 没有担心，没有烧心， 冇担心，冇粗心， 没有遭遇，worry 遭遇， 忧愁， 忧愁， 冇忧愁， 没有 depression， 忧郁， 忧郁， 冇忧郁， 没有所有的不好的。新的感情， 冇所有心唔好嘅心嘅感情， 让我们压迫我们的心， 冇压迫自己嘅心， 所以没有过患， 所以冇过患， 没有痛苦， 冇痛苦， 所以可以深入静安， 所以可以深入平安， 所以带自己的身跟心在快乐里面，就是。你们是接受人， 所以带自己的身心在兴安里面，秘密就是接受和忍， 不抗议， 不抗拒， 这样才能够成就， 这样才可以成就。 你修自性观，关于自己， 你修持心观，关于自己， 你一定 定要让自己觉得很有很不忠，很直接，很柔软。 一定要令到自己好唔粗重，好直接，好柔软。 可以顺所有的情况。 可以顺所有的情况。 这是自心观。 这个是自心观。 所以能够面对所有的不好的情况，所有的让我们受苦的一面。 所以能够面对所有不好的情况，所有我们受苦的因缘。 那要多多修， 要多多咁修。 我已不是我们从今天到明天能够学， 唔系由今日到明天我哋可以学。 要修很长的时间， 要修好长嘅程。 在我们能够跟这个境界相应， 咁我哋先可以同呢个境界相应。 就如果我们能够跟这个境界相应呢，你很容易。 如果可以同呢个境界相应，好容易。 帮忙众生。 帮忙众生。 度众生。 度众生。 因为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 有对自己的欲啊，你跟他不相应。 对自己的欲，你同佢唔相应。 所有的那些不会担心等等，他们的根本就是在欲。 所有不会很担心他们根本就是欲。 欲就是跟欲的相反是什么？ 同欲的相反是什么？ 就是喜。 就是喜。 没有喜就是有欲。 无喜就是有欲。 有余就不会有喜， 有欲就不会有喜了。 有余为什么？因为有怖畏，因为有贪欲，因为有担心，因为有烧心，因为有 depression， 因为有余 、 有余 有欲是因为有怖畏，有担心，有抑郁。 一定要了解。在佛教里面，乐平常是